啊，这个这个撸肚子，嗯，坐好这，你再看他那爱人 怎么样？ 好孩子， 嗯， 好孩子， 不错吗？ 哪儿捡的？ 嗯， 门口，门口捡的。 嗯， 谁没看见是吧？ 嗯， 那什么你，搁床底下， 搁床底下了。 搁这买这么一好几毛钱呢，你、哦、你当怎么着？得得狗， 啊、 嗯，妈给五分钱。 嗯，还有奖励， 买根冰棍吃去。 你看看， 小狗子拿这五分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 啊， 我又捡了个小煤茬儿， 真能捡 呀！这小煤茬是新的小煤茬，好孩子， 嗯， 好，好什么？什么？搁床底下， 也搁床底下。 那买的煤茬一块来钱呢。 嗯， 妈妈再给点 啊， 一毛， 加一倍， 一毛，出去，眼睛亲悬点啊。 嗯。 小狗子拿着一毛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怎么样？ 哎，捡煤搓子玩意儿。哇，啊，你看还有煤球棒子这么多呢。 嗯， 好孩子，你瞧瞧你们大伙儿，瞧瞧我们这小狗子， 哟， 几岁？才八岁就知道过日子。 嗯， 知道往家拿东西，这叫顾家呀。 哟， 你比你爸爸强多了。你爸爸八岁那年还尿炕呢。 你少皮着， 他就搁床底下，搁床底下，妈妈再给俩钱。 又给钱。 一毛五， 一毛五了， 那可不，这回捡的比上回多。 嗯， 一毛五，好孩子拿去。小狗子拿着一毛五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我这快出来！ 怎么着？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 拿不动。 你说我捡个煤球炉子。 哦， 那这个，哎，炉子。 嗯， 好孩子。 嗯， 好孩子，这眼看天暖和了， 嗯， 在屋里烧暖气，那土暖气那灰也大，那玩意儿屋里待不了人，就得烧煤球炉子。 嗯， 这煤气罐咱没地方灌气儿去。 哦， 孩子，搁后头。妈多给俩钱了吗？ 哪儿？ 两毛八。 怎么跟两毛八呀？ 买杯啤酒喝。 教孩子喝啤酒。 喝点，有什么晕的乎的都往家捡，好孩子。 好嘛。 小狗子拿着两毛八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干嘛？ 喂，怎么意思？ 嗯。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于婶，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怎么着？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嗯，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1953年，在天津南市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小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排行老二，父母都是相声演员，因为兄弟姊妹多，家里穷。他那个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同龄的小朋友能上幼儿园。而在他童年最初的六个年头里，最让他感到快乐的呢，就是每天穿梭于天津各个剧场看演出，京剧、评剧、梆子、快板、相声，赶上什么他就看什么。剧场的叔叔阿姨也都喜欢这个小票友，不但不收他的门票，有时候还管饭。而这个小男孩就是今天曲艺界响当当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下面让我们来听施胜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您姓于？ 对， 姓于。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没有什么，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 当然了，于呀、 啊， 啊，这个姓很好听啊。 好听。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什么呀？ 叫做富贵有余。 那是个吉祥话。 你看您姓余， 嗯， 就意味着吉祥、 嗯、 如意、幸福。 嗯 好。看起来， 嗯， 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是，选择 很会挑。 什么叫会挑啊？ 这姓跟谁要的？ 那是我挑的吗？ 啊， 不是我挑的。 怎么来的？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你爸爸挑的？ 不是，我爷爷。 爷爷挑的？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看，你都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我那么琢磨着。 那叫琢磨， 是那俩字儿。 琢磨， 嗯， 琢磨是一种猜想， 嗯，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是的，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嗯，对的， 科学是学问， 嗯， 科学是知识啊，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我习惯了。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这不有共鸣吗？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你想问问吗？ 对， 告诉你，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啊，在那个阶段，我们的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咱老好好说，哎，过去原始社会啊，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嗯，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对， 对不对？ 那我给你写封信呢？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有电话吗？那时候 没语言 了，不会说话吗？嗯， 不会说话呢，咱俩让他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打招呼很简单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哎，比如说吧，你呀、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嗯， 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 方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胡子长后边啊。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啊、哦，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啊，我得喊你啊。 对啊， 我喊你什么呀？ 喊我老于过来。 会说话吗？ 对，不会说话。 哎，不会说话呀。不说也得叫你啊。 那怎么？ 你很简单嘛。啊，我一看这谁、啊？嗯，嗷、嗯，嗷、嗯，这叫你呢。 哦，我就叫嗷， 嗷、 嗯，嗷、嗯、一，嗯，一，二，一，二，一。哎，你先等等。你说这什么意思？ 我叫你啊，一块喝啤酒去。 对。那时候有啤酒吗？ 让您河边喝水去。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有溜肉段吗？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哦，那你说这姓是？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叫我儿来着。 孩子呢？从这儿开始啊，不论谁一喊猴啊，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嗯，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啊？老猴问了， 问什么？嗯，哎，这又怎么回事？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我哪儿去了？” 小猴说了：“ 这有什么意思？” 说于世德呀，啊，树杈是翻跟头的。 我吃饱了撑的， 这样一来二去叫长了，你就姓欧了。 你呀、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你明白吗？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好、哦，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对， 从原始社会，嗯，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嗯，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啊，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啊。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是啊，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啊，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嗯，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嗯，咱们有个高英培， 对， 英培，嗯，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嗯，大家喜欢他， 对， 英培，嗯，姜昆啊，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哎，好听。圣洁， 施圣洁， 施圣洁，嗯，比他们都好听。 怎么？ 胜过豪杰， 嚯， 好听。 我这也不错。 你 啊，于世德， 你这就差点了。 怎么了？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啊。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世德世代积德呀。嗯，改了吧， 改吧， 缺德吧。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叫什么呀？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啊，叫什么丽丽， 好听 啊。佳佳 啊，我那小姑娘。 微微， 哎， 平平， 嘿， 玲玲，嗯， 曼丽，丽娜，圆圆， 放下你这个话， 我说你别那么甜不做的，行不行？ 好听着说，就是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是啊，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哦， 就一个字， 什么呀？ 是， 是非的是， 姓氏的是， 哦，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啊， 欧氏， 你这轰击呢？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怎么 更没名字了 啊？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咱们俩人结婚了，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你眼睛长得秀气， 你就行了吧你。 这举这例子 啊，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啊，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又多个姓，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赵王氏。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张王氏。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陶王氏。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魏朱氏。 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郑和氏。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对，齐马氏。 有尊当氏没有？ 那比那姓猴子嫁给姓孙的强啊。 那个 孙猴氏。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施圣杰、于世德和说的相声《姓名研究》。施圣杰在天津只生活了六年，六岁的时候，施圣杰的父母响应国家支援东北文化艺术建设的号召，举家迁居到了哈尔滨。一到哈尔滨，施圣杰立刻就被这座城市特有的异国风情吸引了，而同时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汲取着艺术的营养，开始了崭新的艺术之旅。也就在那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七岁的施圣杰第一次登台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打传呼》。 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没错， 两口子互敬互爱那是家庭的美德， 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说，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那叫没得挑，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那什么叫他看着我长大的？ 不是，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你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怎么样，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瞧这感情， 熬好了小米粥， 嗯， 放点红糖， 瞧着了吗， 握点鸡蛋， 哎， 下点挂面， 我要坐月子呀。 就说他关心你疼你 感情好， 哎，这是你上班之前，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嗯，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干什么呀？ 等着， 瞧瞧， 嗯，那天在家里包饺子，饺子包好了，左等他不回来，右等他不回来，这饺子怎么办？是凉了热，热了凉，等宝乐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三鲜馅饺子， 片汤汆丸子， 哎，瞧我吃的东西， 哎，就说这份情谊， 感情好吗？ 吃完饭让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多幸福， 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对， 您听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幸福， 两口子多美满。 没错， 就这么和谐 啊。 那天出了事儿。 出什么事儿了？ 出了大事儿。 什么大事儿？ 刚坐那儿看电视，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怎么回事？ 你的呼机响， 有人给我打传呼。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瞧， 嗯， 当时那脸刷就撂下来了。 为什么呀？ 上面打的是祝你节日快乐，落款是王平。 哎，这我得解释解释，这个王平是个相声演员，那是我的哥们儿。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 名字怎么了？ 他是哪个平？ 和平的平。 可呼机上打的是扶平的平。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对，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这不容易误会吗？ 巧的是那天正好是情人节， 瞧赶着个寸劲儿。 他爱人一看王平， 嗯， 甭问，这准是一小姐呀。 有他那模样小姐吗？ 拿着呼机进了屋了，啪把电视关上了。哎，宝乐 啊， 先甭看电视。 怎么着？ 说这是怎么回事？ 哎，什么事？ 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啊。结果呼机一看，他也愣了，说：“什么怎么回事？” 呵，瞧我都吓成这样了。 别紧张，别紧张。说这王平是谁啊？ 这王平啊 啊， 他是个演员。 我知道是个演员 啊。 这肯定是个女的。 就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呢？ 你看这个瓶 啊， 瓶子，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也不练的，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哎，这才说了一句实话，不好他能在情人节这么温馨幸福的时刻给你打个传呼吗？ 哎呦，别介，您别误会，这王萍他是相声演员，他平时就乐意开玩笑。 你少来这套。说相声那王萍我认识，他不是这个萍。 不，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解释？赵宝乐，你说我平时我对你好不好？ 好啊。 好，你在外边你还扯这个？ 我扯哪个了？我 你把以前说过的话你全忘了。 我以前说什么了？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妇女节 啊， 你说了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哪两句？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在五一劳动节 啊，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哪两句？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那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嗯，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哪两句？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这两句现凑的。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哦，我们选这日子。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哪两句？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时候我就喜欢唱这歌嘛。 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过起了情人节。赵宝乐呀，赵宝乐，你忘了本了。你 我忘带雨伞了。 这么多年，我自从跟你结婚之后，我是伺候老的，我拉不小的，我还是如此些尊重。我是你的儿子。他爱人跟他正矫情呢，这时候你爸爸一推门进来了。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这个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听他个老爷们过什么情人节了？ 吃饱了撑的， 你跟大人传呼干什么？ 给我们家添乱呢。 再说你们两口子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啊。对吧？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我妈妈， 你看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怀疑过谁，谁也没有猜忌过谁。 是啊， 你看这么多年他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哎， 就算他看到我这个户籍有这样的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你瞧老爷子， 这不是跟你吹大老爷们敢做干燥吗？ 是啊，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我跟你正说着，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怎么回事？ 你爸爸呼机响。 哦， 你爸爸低头一看，腾脸都红了。 上面写的什么？ 祝你情人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还是那个王平？ 你爸爸一看，赶紧把呼机就关上了。哎呀，整个事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为什么呀？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 啊、 他不让我进门啊！ 他也拉我呀。 听完了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打传呼，咱们接着来说施圣杰第一次登台的经历。一次吃饭的时候，小施圣杰一边吃一边玩，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传统相声《捉放曹》。正在吃饭的父母一下就愣住了，他们深知旧社会干曲艺的太低贱了，不想让儿子继续说相声，可是儿子竟然还是说起了相声，父亲难过的流下了眼泪。这父亲的眼泪可把小施圣杰吓得够呛，连忙问爸爸，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父亲问，你跟谁学的？施圣杰说没有学过，只是听着听着就会了。父亲又让施圣杰说了几段，居然小施圣杰还都说的是像模像样，于是父亲就带着年仅七岁的施圣杰登上了舞台。从此施圣杰开始了自己的相声人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请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听他本人讲一讲拜师侯宝林先生的故事。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2003年 CCTV 全国相声大赛决赛当中，在测试参赛选手能力的答题中有这样一道题，相声有北侯南张之说，那么北侯南张究竟指的是谁呢？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侯宝林，南京张永熙。今天我们在经典名段为您送上的就是北侯南张同样说过的经典段子学大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北侯南张中北京的侯宝林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或许有一些朋友还对张永熙感到有些陌生。张永熙一名小张麻子，擅长于学，他的学唱涉及面很广，评弹、单弦和各种大鼓都在他的相声中得以再现，他独特的艺术特点深得南方观众喜爱，被誉为相声界的江南奇。首先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 再唱一种大鼓，你要再知道 怎么样 拜你为师。 嘿嘿，你放心，绝对知道。 听着 好， 高高山上有一位老僧啊，身穿着那头刀有几千层。 什么大鼓？这是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有几种？ 西河大鼓有两种。 哪两种？ 嘿，一种是长书，一种是单段。 我说是三种。完了吧，这点知识没了吧？三种大鼓，一种是唱段的 啊， 像马增芬，唱段 单段； 一种是中篇、长篇，唱书的。 哦哦，大书。 还有一种常在乡村、赶庙、赶集的西河大鼓。 哦，还有这么一种。 比方说，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他要说这一部刘公案、在城里演的。顶多说三个月四个月 哦， 在乡下那个唱的那个 啊， 西河大鼓说的刘公案，三年都唱不完。 嚯，怎么那么长时间？ 一个是赶集赶庙会，另外一个呢也不经常练，再者说呢经常忘词儿，就是现编词儿， 是 编不了吧，就淌水。 嚯， 你不信我给你学学。 哎，好好好， 赶上这个庙会支个西棚子，这儿弹弦，这鼓在桌子上 啊， 您要来刚来您在这听吧，您听到二三十句您都不知什么书。 是吗？ 哎， 那你唱着我听听，我就能知道什么书。 又吹 干嘛吹呀、我对这熟悉着。 熟悉。 哎， 试试看 啊。好， 列几位的呀呀，您来慢慢的留神听啊，站住你姑妈书开着安房啊！ 不要看。 才说了西蹦蹦噔儿啷当里噔儿啷 全带着 是方才说了咱们书半本哎咱还有搬了本了本了搬了三回两段还没有交代清哪里丢哪里找哪里把它接着唱哪里破了哪里缝风景中为民工常言道这个小车子不倒必得慢慢的拱必得慢慢的拱蹦蹦起蹦蹦蹦蹦蹦 是忘词儿 哎你看那唱大鼓的只要一打鼓 那就是忘词儿 哎这是你说的 别碰碰碰 碰说了我没说 不是你说的吗 蹦蹦起蹦蹦蹦口尖必得照直的蹦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续点麻绳子那算不中东屋里点灯东屋里头亮那个西屋里不点灯黑咕隆咚 废话 南屋里有人跟人说话那个北边屋里没有人是哎呀去我生 多新鲜呢 外层走路啊你得先迈腿外层看东西得先睁开眼睛 你废话 你未曾吃饭、啊、你得先张嘴呀未曾说书学会了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景隋还有唐宋元明清 哇 哪位先生说了 说什么 说我说书的忘记了那算不能、小的时候我也用过苦 哦， 倘若一字我把它唱错，师傅的板子打得我的屁股疼。 嘿，好。 说那个人，他说他有姓，他却得有姓；说他无名，他却得有名。 嗯， 高山上点灯的名头大，那个带海栽花有根横。拿海飘来来的花枪鼓，那个敲着一支啊，咚咚咚咚，四海扬门。你要我说的是哪一位他本是的顶天立地立地顶天难治背小背小难治各个问命的这位大英雄帮我去这是什么书 不知道全是废话呀这个 什么人物 你这里哪有人物啊 这个为了好时间 嗯 哦 回到要钱时候书出来了 哦 列位先生你们朝东看说书的是疯子听说的是傻子让他往东看大东门来了咱们一窝蜂他回来回来了 他一窝蜜蜂 在头前你看怎么样在头前又开到的明罗正两面 哦 还有那回避牌素净牌多么威风还有那三班衙役呀分了左右一个个咧着大嘴瞪着眼睛还有那一对铁锁一对棍这个一对板子一对绳在当中闪出来八抬轿在里面坐定了礼部天官名叫刘墉 哦 输出来了 输出来了 刘墉 对 刘了官司法 是啊 这位老大人催着这个人马好荡荡的往前走汤水来了 啊这是汤水了 好荡荡的往前走 坏了 怎么了 下句想不起来了 呦 应该下句是有一个旋风把路横横 哦 旋风拦轿告状黄爱玉 哦 他谋害亲夫 是是 刚扎黄爱玉 是是是 他把这旋风给忘了好好当当的往前走啊他还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啊 这有个救命鼓蹦蹦起蹦蹦啊蹦蹦起蹦蹦往前走来的往前走啊蹦蹦起蹦蹦当然那一点脑袋疼他想下坠是什么来的哎敲了半天不能老敲喝点水观众着急啊他劝你请你等一等不是请你等一等 呵 敢说话有的着急什么是请你等的我等不及了你不等也得等 嘿 等也得等哎他想旁边有弹弦的 啊 我忘了不要紧我问问他他一提词我不就接下去了吗 就是 蹦蹦起蹦蹦哪儿哪哪里哪儿端着茶杯哎下句是什么啊下句是什么弹弦的上句都没听见哎上句是什么哎上句是什么、 哎、 一个往上句一个往下句、 啊、 这怎么办呢把看家的本事拿出来了 哦 现抓现编 还合辙押韵， 是吗？ 让你观众还听不出来，这也是本事。 哦， 但是呢，越唱越乱。 他怎么唱呢？ 老大人在轿内吩咐了一声，吩咐一声，忙落轿在里面走出来。那老大人出来遛个弯，散散步，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让他上轿再走， 好嘛。 老大人溜溜达达的往南走啊，他一想往南边没事啊，不行还得把他唱回来，转回身来要往北行啊。往北边干嘛去呢？ 就是 往北走了咱们半里来的地儿啊，转过头来要往西行， 可没谱。 往西走了二十多步啊，不行还得回来，转回身要奔了正东啊， 乐摆四方呢。 他还甩个腔，这就现编编擦锅了。这位老大人啊，他走着走着他会站起来走啊。刚才老大人爬着走， 就是 他唱完了他也知道就错了，这才站起来走啊。又一个大门面前迎， 哇， 脑袋晕了，这不是哪来一个大门？ 就是 老大人就把这个大门进，上人大门干什么、二门不远在当中，老大人就把二门进，私入民宅，院里门里一人没有，还往里溜达， 还溜达。 那个院子不远在前胸，老大人就把院子进，有三间上房面前迎，老大人就把上房进，屋里人没有，要把上房进，这个里头屋不远面前迎，老大人就把这个里头屋进呐、有一个大炕面前迎，老大人就把这个炕来上，他上炕来了，老大人就把这个炕来上啊，在上哪儿了？哎，窗户不远面前迎，这回老大人可急了，就把窗户碰了，把窗户碰了一个大窟窿，又放在了当院中，他又出来了。 出来了。 听完了南张张永熙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北侯侯宝林与少郭爷郭全宝表演的版本。侯宝林表演的学大鼓由婺江郭全宝认成西河大鼓艺术家马增芬女士入伙，学唱了马增芬的代表作《玲珑塔》。侯宝林不仅抓住了马增芬唱腔优美的特点，还格外突出了马增芬吐字的干脆，旋律的起伏。学完了西河大鼓，便进入了学唱京韵大鼓的正题。首先，侯宝林模仿了流派京韵大鼓的经典作品《大西厢》。由于年龄和自身嗓音的限制，满工满调的仿学难度极高的《大西厢》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侯宝林抓住了刘宝全吐字清晰和行气运气的独特方式着力模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好像是大鼓， 哎， 是吧？ 不像评戏啊， 这是怎么说话？他好像拿什么比呢？ 拿什么比？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啊，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非常的脆， 哎，又非常的甜， 又非常的沙口， 那水分又那么足， 你吃的那么好吃，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哎，真赛过冰糖啊， 哎 哎，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他就比喻这样， 哎， 哦， 你现在那个嗓子也好， 是嗓音也高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是， 那说良心话 啊。 比我还好，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啊 啊！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竟是小哲，还是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比较上年岁了呢。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那个唱出来， 那我更小不了了， 那音儿就更脆了。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哦， 他一口气那么长， 他字儿多没关系。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哪句上字儿最多啊？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门悠悠。

见父帅汗头扎巾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 脸上，这是来下了。对， 就是这味 儿，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耍甩， 是吗？ 哎， 京韵大鼓 是，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烙月笙， 哎，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你听那个唱歌，它不有那个颤音吗？ 哎，有那个颤音。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哦，也有这个。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啊，唱这个， 他的动作不多。 哦， 唱出来最好听， 唱腔好、 啊，是这味儿。 怎么唱呢？ 细雨轻衣过小窗，闲将别墨寄书狂，摧残最怕东风，零落堪悲烟蕊凉，流水行云无一花，诸尘雨碎更看伤啊。 这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大鼓》。相声中，侯宝林不仅学唱了流派京韵大鼓，还学唱了白派京韵大鼓的代表作《探晴雯》，并且把白云鹏的切口以及半说半唱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是可以乱真，令人不得不佩服侯宝林的模仿功力。结尾部分，侯宝林学唱了当时观众们最熟悉的小彩舞金嗓鼓王骆玉笙的经典作品《红梅阁》，一段《红梅阁》唱罢余音绕梁，整段相声在人们感慨相声大师侯宝林学唱功底之深时戛然而止。好了，说完了传统相声段子《学大鼓》，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为您带来已故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演唱的《风雨归舟》。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过山林狂风怒吼，阵阵风云中，过金陵渔翁白桨，荡归舟，唰啦啦风电山川，摇草阵殿玉林秋，我也顾不得入流村头得鱼还酒，遥望见那一只小舟儿悠荡荡荡荡悠悠悠悠荡荡荡。